师兄啊， 哎， 方才我等讲个闲话，这是我的猜想，因为他等我讲，听说那五马会到市委下事，叫伊来谈谈，哎，也许还是为这个事体吧。 爹爹，侬听，饭厅里好像有咳嗽声音。 要不是他打，啊，这个事情依然的我来了。 他太来了。 不要慌，啥个事体都不要提，听见吧？我走了。 爹爹，等五马来起来，侬先告诉我一声啊。 对，等等看见了五马，哎，啥个事体是怎么晓得，晓得吧？ 哦。 不要忘记。 哦。 师兄啊， 哎， 看见太太，侬对伊讲，如果一直来看见太太的毛病啊， 哦，太太，侬下楼来啦，我真想拿爷替侬送到楼上来。 嗯，老爷来书房里嘛， 老爷来书房里会客。 是阿里夜回来的？ 哦，前日夜里回来的。回来的辰光，太太已经困着了。老爷讲的，不要去惊动太太，叫我书房里向摆一只铺，老爷就困在书房里了。 哪能夜里也不看见伊啊？ 老爷一早就出去的，听说这两年每天到省政府里去开会的。太太要认老爷吗？ 不。两个星期没下楼嘞，这间房子变了样了。 嘿，老爷讲了呀，原来样子不好看，把太太身体健养家具又搬出去了。这个样子是老爷自家摆的。 嗯，这只旧箱子又搬来了。 嗯， 哪能下头也这么闷呀？ 嘿，今朝一般天真热，一清早就乌云遮满了天。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。 这几天为何不见大少爷？大概是他是谁？ 晓得， 难道不曾对你讲？我只晓得少爷房里的佣人们想帮他谁。 我晓得， 他说呀，未来是啥辰光？ 我没晓得呀。 哦 哦，太太，我是每天晚上回去守。 回去看的， 嗯， 为何呀？每天来回走花马， 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。

谁是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应该要替小辈做一个服从的榜样。 我千万我 平儿 爹， 去我们母亲把牙敲起。 爹叫我 举我来去我们母亲。 哦爹 叫我举我来。 哦 我不去，我去，我一定要去。 童儿， 爹， 方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？ 啥？ 嗯，不是说要拿侬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，这个是啥个意思？ 没啥事体。 嗯，难道说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？ 没啥，是没啥。 从啊，到哪里去？ 到楼上看妈去。 就敌人走了吗？ 爹、啊，我走了。 去吧。嗯，回来。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，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。 爷，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？ 我母亲病很不轻，神经失常。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，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。到楼上告诉伊，听见了没？ 听见了。爹，我走了。 去吧。师傅。 老爷。 我记得告诉过侬，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，底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。 是老爷。 窗啥人又开了？ 对啊，大概是从里面开的吧。 关一张。平儿。 对啊。 过来。是阿明小心收回来。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。 爹爹，你哭啥？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，更对不起你母亲。 爹爹 说起来，你是我长子，我不愿到大人面取代了。这两年我身在哪，你在家中不正经。 爹，我在哪里从地做过错事体， 要管做管为管对的。这大明有人带领侬，风言风语不好听。 爹， 这种事让道。 爹， 跳舞上，肚子吃嘴，真也不知门。我问你此事可是真？你应该自己要想想去。你的年龄将近30岁，要懂得是爱就上进。平儿，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平儿？ 对啊，我晓得， 刚讲一遍。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林，她临死之前替我取的名， 为了你的生身母，把现在的汗味完全要改正。 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，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，你是我亲手来教育，不愿去旁人取代人。 爹爹，今几年可有啥风雨风雨受到侬的耳朵底？ 哦，没啥， 真的没啥。 我、哦，啊、哦，没啥，便，侬讲的啥？ 哦，那就不必了。 出去好不好？我晓得侬时常的饮食起居后人了你，你一人在外少照顾，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，缝缝细细来侍候。哦，四王绝不离来。

我身受痛苦飞一天，我后期还要遭夜愁折磨，一天两日还能受，整年累月日加多，无穷的时光，无尽的苦。